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昨天白天到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降雨，虽然是小雨，但是呢还是秋意很浓。截止到早晨6点，全市的平均降雨达到了3.4毫米，城区1.4毫米。今天早晨除了东南部地区还有小雨之外，大部分地区呢已经降雨结束。早晨的空气湿度比较大，有雾或轻雾，能见度呢只有1到3公里，在城区的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1公里，请朋友们开车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那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阴转晴，早晨有轻雾或雾，东南部地区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有轻雾或雾，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90%。那么由于能见度比较差，在开车上路的时候，朋友们请注意交通安全。那么预计未来3天本市没有降雨和大风天气，所以今天在雨后洗车气象指数上升到了1，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京新高速的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的进京方向，建祥桥到上清桥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的四上桥到京城主收费站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大山子进京方向，三元桥到大山子的出京方向，机场二高速的平房东桥到平房桥的进京方向，以及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的进出京双方向，京开高速九龙山庄到新发地的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郭庄子进京方向，这些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地段，朋友们驾车出行请注意选择路线，另外在路上呢注意交通安全。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今天是农历的9月初8，明天呢 明天是一个节日啊，是一个就是老人们过的节日 啊。祝你 我可能 节日快乐。 我现在有点上下够不着的那个劲头。 对， 你要说真是过这个重阳节吧，我这个岁数他又 又嫌人家觉得你这个你不够格， 嗯， 但是我要跟着你们过那五四青年节吧，你们又觉得哎呀你岁数太大了，大叔您往后站， 所以你没节可过是吗？ 哎呀， 好歹站个父亲节的边啊， 哎，赶紧的。 对，说到九月农历的九月初九呢，是重阳佳节， 嗯， 也是老人节。那么在这一天呢，老人们呢要去登高，要去接受孩子们的一些孝敬啊。 嗯， 天儿好不好呢？咱们先放在其次啊，我们希望明天能够天气好一些，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登高远眺。 嗯， 那另外呢也是提示啊，年轻的朋友们，做孩子们的啊，别忘了， 哎， 就算你平时啊没时间，真的很忙，明天呢也应该想起来抽个空去陪陪老家， 嗯， 陪陪我们的长辈，以表示一份孝敬啊。中国人是很重孝道的， 表达出自己的孝心， 嗯， 啊，这是最重要的。 当然了，作为老年朋友来说呢，孩子们都很忙，都不愿意去干涉孩子们的生活，打扰他们，也要自己安排好自己的生活。那么明天呢是我们自己的节日，那我们去哪里玩一玩转一转，怎么度过这个非常愉快且有意义的一天呢， 嗯， 也要提前做好准备了。 对，外出的时候呢注意这个增添衣物啊，这个然后呢在出游的时候要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啊。 嗯，说你老你还真不喘哈， 哎，我虽然这个年纪看着似乎还没有到那个层次，但是我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年龄。 好吧，另外呢咱们也是有一些活动适合老年朋友们在九九重阳参加， 嗯， 在今天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会陆续跟大家聊一聊的啊。当然大家如果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和安排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嗯， 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也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热心帮忙出主意想办法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你告诉我这个 啊， 你告诉我这个公众平台在什么地方？微信公众平台， 谢谢我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那么先来说一个在香山公园的重阳节的游园活动方案吧。 嗯， 活动的时间呢是10月17号，主题呢就是孝满京城，德润人心，探幽访古，重阳雅聚。 嚯，你听着这个主题啊，这活动就好。 对，那么活动的时间呢是在10月17号的9:30到11:00啊，具体地点呢在香山公园的致远斋。那么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感受一下，他那里有一个活动，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北京榜样的50个嘉宾都会到场。 嗯 嗯，这是活动之一啊，待会儿我们再说其他两个啊， 一个 大家可以就近出行啊， 没错， 嗯， 啊，时不常的我们就插一个。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大家的一些需求吧。 哎， 问题呢也是比较丰富多彩的啊， 五花八门儿。我这一看， 先说这个着急的事儿吧， 嗯， 这个事儿还真是挺着急的。 怎么着？ 我今天早上起来就看见了， 嗯， 这位听众的求助是这样的啊。各位帮友大家好，有个急事儿呢想请大家帮忙 啊， 我们家2岁半的宝宝的牙齿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诶，突然就掉了2颗。 嗯， 请问一下哪位帮友碰到过类似的情况，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这几 谢谢大家了。 2岁半， 对啊，他离那个换牙的时间还早吗？ 还没到换牙的时候啊。 对， 是什么位置的牙齿呢？ 没有说，所以大家就是尤其在寻医问药的时候呢，应该说一下。 嗯， 就比如说我腿疼，你哪个腿疼，对吧？ 是大腿疼还是 小腿 疼？ 是怎么个疼法？其实您去看病的时候，哎，大夫也会问您的啊。 对对对。 这个问题呢，我看到的时候呢，就第一时间的同时发给了2位大夫。 嗯， 一个呢是我们的儿科大夫，一个呢是我们的儿科的牙，就是牙齿， 嗯， 口腔科的大夫， 哦， 啊。那么他们稍后已经做了回复，待会儿我放给您听啊，希望您关注一下啊。 嗯嗯， 那么有过类似经验的朋友呢也可以跟这位听众分享一下，他也留电话了。电话是15001219430，也是微信啊，15001219430。不过呢还是提示您尽量的就是抓紧时间去看一下大夫。 我就刚才就想说呢， 嗯， 我说你看方明听到您这个事儿第一反应都是向医生去咨询，对吧？那您自己的我觉得 这作为家长来讲，第一反应就赶紧带着孩子上医院啊， 嗯， 对吧？ 反正就是大家有时候不愿意去医院，尤其是带着孩子嘛，不方便，人多又挤，又怕什么交叉感染，这个心情我们理解啊。但是分什么事儿，分什么事儿啊？ 牙科还可以吧？你要怕到大医院，他交叉感染， 哎呦， 对吧？ 口腔科你可不要小看，香露知道吗？香露那孩子一次看这个口腔科，好像是排了仨月。 还约不上是吗？ 约不上，真的是这样的。 急诊不行吗？ 好吧， 啊， 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啊，这是跟昨天的内容相关联的一个问题。 哎，这是关于那个不锈钢水桶的反馈消息。他说我欣喜若狂，不胜感谢。我住在望京，在百度地图上怎么也找不到具体的地址，所以麻烦您。亲赐地址，附近有什么车站等等啊？ 对，就是昨天我们这位听众呢，想找那个哪有卖不锈钢水桶的店。 哎，对对对对对。 啊，有听众给了回复，但是呢，没有说具体的这个地址啊。我查了一下， 啊， 一位说的是在右安门外，那有一个 原来的 机场的南门， 嗯， 哎，在那个地方说有一个开厨房用品的店。另外还有听众提供的是那个 DMA 那大街有卖的，说是那种专用的，但是都没有说具体的门牌号或者坐什么车能到。 嗯，这位留了他的微信号兼手机号啊，这就是提供反馈的那两位朋友。如果您要今天还听节目呢，可以麻烦您具体的跟这位在求助的这朋友再联系一下，好吧？ 嗯， 这是他留的手机号兼微信号，17800132996，17800132996。 DMA 那大街那个，我觉得应该是大家说的比较靠近鼓楼的那儿，那儿有一个门脸儿，过去是专门卖那个厨房用具的， 是吧？ 啊， 就是 各种各样的都有，现在还有没有了不知道，因为我小时候啊，我姥姥家住那边，所以我对那儿有印象。 嗯，你小时候， 但我小时候了， 你对， 现在我孩子都小时候了， 到现在60多年了， 那个是吧？还有没有啊？哎，那我估计那位听众说有，应该还存在。 对对对， 那么是不是他具体的那个点在哪儿？大家忙着帮忙给说一下。 咱就当逛街啊，咱坐到地安门大街那站下车，然后我们沿着这地安门那大街咱们走啊，其实好像走不了多远啊，没多远， 几乎是靠近鼓楼的，反正过去是那个地儿啊。 哎，对， 对对对对。 还有就是这个右安门外附近的朋友，就是原微电机场南门，虽然我们可能不知道这个厨房用品店在哪儿，但是如果您住在那个附近啊， 嗯， 知道这个原微电机场南门在哪儿，坐什么车能到，您也可以把您知道的情况呢，了解的信息呢发到我们的平台上。 哎， 我们一并告诉给那位听众啊。 好的，坐什么车呀？啊，多少路多少号啊？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啊。 嗯， 这是一个，这算是个什么问题呢？ 大家讨论吧，我觉得。 嗯， 是不是 讨论吧？但是这是一个其实在现在来讲还蛮常见的事情啊。 嗯， 嗯 首先恭喜您啊，乔迁新居啊。 对，搬到新家了。 对，他说刚刚搬进新家就发现吧，小区里的人呢基本上都是陌生人。 嗯 啊，那是啊。 嗯， 开始的时候呢感觉大家碰面呢还喜气洋洋的， 都挺高兴的，刚买的房嘛。 哎，因为是刚弄的新房子的原因吧。 嗯， 可是现在呢驻留几个月的时间就发生有了变化。嗯，发现什么变化呢？大多数人显得特别冷漠。哎呀，实在是高冷， 高冷， 我这真有点不得适应。 哎，您呢？您就是特想跟他们说话是吗？ 有可能是过去住那种胡同啊、大院啊，就是习惯了，或者是那种宿舍楼，都很亲，都认识， 都是一个厂子的，哎，这都熟，或者说都一大院街坊邻里的，这二大爷三大妈的叫着是吧？这个现在这从四面八方到了一个地方。 这种情况其实挺正常的，就挺不能说正常吧，就是它挺常见的 啊。 对于很多新小区来讲，它也是比较正常的。 其实可能这也是一个阶段。你比如说像那个新的小区哈，它在大家互相还没有了解、没有认识的时候，除了你说见面点个头微笑一下，还真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这个可能会随着逐渐这个小区啊，它慢慢的有一些事情出来以后，大家就会变得就互相之间能沟通了。你比如说它需要咱们成立一个什么业主委员会啊，哎，需要和物业公司有一些事情需要沟通啊，大家需要商量个什么事儿啊，或者建个什么业主群啊等等，这样的这个活动啊，这么一推动，渐渐的就能互相有这个一定的了解。 你说了刚才这么一大堆，其实都是需要时间的。 嗯，对， 我刚刚看了一下啊，您描述的毕竟只是住了几个月， 刚几个月，对， 哎，可能这个时间还不够长，而且我们都有经验。 嗯，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相处，熟悉，慢慢变得这个能够 温暖起来，其实一个是需要时间，一个是需要经历一些事情。 是， 哪怕是说他跟您借了瓶醋，上他们家借了两根葱，哎，就这么一来一往，慢慢的就能熟悉。 是， 所以您暂时先不要 别 着急啊，别着急、 啊。 然后您可以主动一点， 对对对， 您自己可以主动一点。 就是我们，如果您是老在这小区啊，反正也不上班是吧？天天在这儿转悠，那您就可以多留意一点啊，谁家衣服掉下来了是吧？哎，谁家那小狗跑了是吧？这些就是多热心的去帮助别人，以后他肯定会得到回馈的。就我们家那小区开始也差不多这情况，现在都熟了，谁见什么面都聊半天。有一次我下班的时候晚了，我给我媳妇打电话，我说抱歉，我这晚了刚出来啊，你别着急啊，在家做了饭等着我啊。我媳妇说没关系，我在门口跟那个张大姐说话呢。哎，我说行，然后我就出去走到建国门地铁站，坐地铁到雍和宫，又到五号线、然后到家，又从地铁站出来，又走到家门口。 姐俩还没聊完了， 我媳妇还在那儿聊呢，根本就没做饭。 好聊啊！ 哎， 总而言之，您先别着急啊，缓缓心，这不是一个说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问题啊。 是， 刚刚搬新家住新小区的朋友也可以分享分享这个感受啊。 原来我跟方明也不熟啊，是吧？你看我们俩现在是吧？这聊了一个钟头以后，下去还聊呢， 还跟你不熟。好，我们继续来解决大家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家里有一件陶器的工艺品， 哦， 就是落了些灰尘，想问一下怎么清理。 哎，这陶器跟瓷器还不一样，瓷器它有釉 啊，你给它往水盆里搁是吧， 可以擦可以 冲，擦 冲 拿洗涤灵什么都成。这个陶器它表面它是麻面，咱俗话说吧， 硌了硌硬的哈。 哎，它那灰尘烙上，尤其时间长了以后，它渍在里头还真不好刷，而且你也不敢使劲刷，万一刷着刷它掉一层怎么办？ 对对对，所以一个呢就是得勤吹着点是吧，就是勤清理的一点。另外已经脏了的话，那不能见水，它就只能见干了是吧，那就拿干布擦呗。拿电吹风吹一下。 对，我觉得其实拿电吹风你别弄成热风啊，弄成 凉风。 你吹它吹吹它，过去咱们有专门有，其实你要买一个那皮老虎 刷子什么的， 小皮老虎呲呲呲呲呲， 哦， 那样一点一点的给它呲掉。因为那个风它一捏以后，它那个风力出来以后，它是很强的，也很近距离的，你把它，我觉得如果纯粹是灰尘的话，那把它刺干净了是不成问题的。 总而言之呢，就是靠吹。 哎，对对对， 不能见水， 最好不见水啊， 不能见水啊， 因为尤其是它有工艺品，它上面可能还有画一些彩画、 勾勾卡卡、 彩绘什么的。对， 行吧。再来看这位听众朋友啊， 这工程大了啊，他这说哪位知道四川泡菜怎么做？谢谢大家了，哪位四川的朋友给他讲讲吧，这个做泡菜的里边的诀窍和学问啊。 四川泡菜其实也分好几种做法吧？ 啊， 就 是吗？ 就是你就算去吃川菜啊，说你去吃的是正宗的川菜馆子，然后他给你上一碟那个泡菜，当做前菜嘛，好像那个味儿也都不一样，有偏酸的， 有偏甜的， 有甜一口一点的，有那个辣更多一些的。 是这样，就说大概的这个几个因素吧。啊，首先你得加一点，就是加一点那个白酒在里边。加一点白醋在里边。啊，这个反正就是你首先得有一泡菜坛子吧，对吧？然后泡什么菜，反正你喜欢泡什么，你就往里搁什么呗。 你跟没说一样。 萝卜，圆白菜，是吧？就这一类的吧。我见着还有泡那个豇豆，啊，甚至还有蒜苗，是吧？都可以啊。像那个芥菜啊，就撇了，反正你得切成片，然后都放到里头。 行，咱们还是问问这个比较明白的四川的朋友啊，前提是您得会泡啊，曾经泡成功过啊，泡失败了就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吧。 其实很重要的是后期管理，泡着泡上以后，你还得就是换那个这个上边槽里头密封的那个水，然后还要时不常的还要倒倒它，然后还要再加点什么东西吧，反正这个过程还是挺复杂的啊。 我是觉得呀，就是说它的整个的程序啊，甭管四川泡菜、北京泡菜还是哪儿的泡菜，还是朝鲜泡菜，就是可能大概的这个总的程序工序差不多， 差不多。对， 但是呢，就是你的原材料和你的配料是 不 一 样 的，哎，应该是这样的。你泡血里红不也是那样吗？是不是？你得倒腾啊，是吧？要不然它就不是那色了。 好， 咱说完泡菜的事儿啊，等待大家的回复，再来说说这个板栗南瓜的事儿。 到底是板栗还是南瓜？ 当然是南瓜了，不是那个普通的南瓜，是板栗南瓜，就是那种小南瓜，你知道吗？绿绿的，就那壳都有点发亮，那叫板栗南瓜。 板栗南，长得像板栗的南瓜。 那个味道应该也是 蒸出来的味道，是不是也像板栗？ 反正是那个意思吧啊。这位听众求助是这样的：最近买了几个板栗南瓜，蒸熟之后呢，发现那个瓜皮的外面啊有一层膜 啊， 说这膜还能揭下来，就跟那塑料膜似的。我这一瞅呢，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吃，我吃了有没有危险呀？ 您是那膜肯定是不能吃。 啊， 是吧？就算它是自然长的，咱也不吃的，是吧？ 啊，他说不知道有没有也是买到这样，板栗南瓜的朋友蒸了之后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那会不会人家外头原来就是封着一层塑料膜，你没看见呢？ 啊，当然这是一种可能啊，但是我觉得人都买了好几个了，他头一回不清楚，不见得每回都不清楚吧？ 那就是蒸完了以后，它外边，我其实我觉得那个南瓜带皮蒸的时候，外边如果是有点膜什么的。 正常， 不影响 它有的是出那个白点儿、那个白点儿它就是那种淀粉的颗粒、那个是正常的，但是我不知道您形容的这个膜是一个什么样的膜、因为那个 接下来 板栗南瓜它那个你要看过那个图片或者看过真的东西的话、它那个就是亮亮的， 是吧？ 亮看着就跟包了一层塑料膜似的那种感觉， 就是它长得就那样。 首先就是您买的地儿靠谱的话啊、板栗蒸出来也没有什么毛病的话啊，这应该没问题。 问题是蒸之前就不切嘛，整个的蒸啊。 个儿小的话可以整个的蒸吧， 这不掏籽儿吗？ 啊，这个具体人家怎么蒸的？ 我没明白他这个意思是，那看来他是整个的蒸的。 啊，我也不知道，他没说嘛，人家说蒸熟了之后，他说就发现有层膜。 好吧， 我刚才还查了半天，也没有发现就是跟您有碰到同样问题的人。 反正你要说真的跟塑料膜的话，那真的有可能就是他在包装的时候，他用了薄薄的一层薄膜给它封住了。 啊、 咱看的时候咱也没注意， 看不出来是吗？ 没抠， 那几个都这样哈。 那有可能 行吧，反正就这两种情况嘛。一个就是说它真的是塑料膜， 对， 一种它就是说 就它自然生长的 塑料膜， 是吧、 啊？行，人家留电话了啊、大家可以互相切磋一下。 好， 183012020068，183012020068。哎，我就突然有一种发现， 怎么着呢？ 就觉得咱们脑子不够使。 对呀、就是好 生活经验忒少。 就甭说，就这板栗南瓜这个名字，我听着都会。 你看个图片，你上网查查看个图片，你应该就知道是什么了。但是它有时候叫法可能不太一样啊。行吧，反正这南瓜的事儿啊，四川泡菜的事儿都交给大家伙了啊。 好吧。 如果哪位知道的话呢，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嗯。 这位听众的求助是这样的，他说。扁平疣就是脸上的这个扁平疣啊、想问问大家有什么方法能够治疗。电话呢是13718095098，13718095098。这个现在基本上都是用那种 激光 或者是冷冻、就去猴子那种方法啊。 冷冻的话是不是它不容易去根儿？ 你得问大夫。这是一种皮肤、病，它那个有那种病毒性的东西啊， 对对对， 所以不好说，每个人跟每个人还不太一样。 对，他反正就是用这种方法让他死了，然后脱落下来，是吧？ 行，哪位有过经验啊？可以跟这位听众来说一说啊。 扁平疣， 对对对，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组的转让信息啊。 好。 接下来呢，也请大家来分享您知道的一些信息。 这位朋友要转让一台80新的叫 Net Home 啊，北欧欧牧电暖气，白色的10片，这个10片是指那个电暖气，它是也是有一片一片的暖气片的。10片，没有说价格啊，这个留了电话，是位张女士，电话是6474894564748945，你们再具体的来商量价格， 好， 或者看东西啊。 英文水平见长啊，Not Home 都念出来了啊，你再念一遍 ，Not Home。 好，这一组都是取暖的产品啊，因为最近天凉了，又没到供暖的时间，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 哎， 这位转让的是先锋牌的小太阳取暖器，还有80新。不贵啊，15就出手。他在朝阳区的青年路，电话是13521287934，13521287934。 哎，挺实用的一个东西。这位是替朋友发的信息，说朋友有个飞雕牌的浴霸，4个灯不带暖风，原价366，80以上新啊，现在呢80块钱转让。还有一台奥克斯牌的壁挂式对流电暖气。啊，9.9成新，有2档，800瓦和1200瓦，原价129，现价也是80块钱转让。东西呢是在朝阳北花园， 朝阳北花园，这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在哪儿啊。找寇女士联系，电话是13641001727，13641001727。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台冷暖电扇，哦，就是既能吹冷风也能吹暖风，是吧？ 那不就是空调吗？ 可能还不太一样吧， 好像 电扇跟空调还是有区别的哈。就有时候那个名字都是大家自个儿编的，或者民间的一种叫法，反正冷不丁一叫出来，我们还得反应一下。但其实它都是同一个东西， 它可能达不到空调那么高。 哎， 可以这么理解 吧，应该是啊，冷暖电扇啊，估计也是那个吹热风的啊。 哎， 260买的，你看这价格嘛，空调不可能这么便宜啊。 对， 120出手，它在中日医院附近，电话是18810732209，18810732209。 这种东西它的这个作用应该都是小范围的啊，你比如说你坐在这个办公桌前边是吧，你放到脚底下，它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你要指着一大屋子都是它，那肯定没戏。 基本上就是供暖之前那一段比较凉的时候用得上啊。 是，好，下边呢咱们看点别的。这位朋友有一个1000元的家乐福购物卡想要转让啊，没用过，现在呢便宜50块钱转让出去啊，950转让，联系人文女士，电话是15810508920，15810508920。 嗯，这种超市的带钱的购物卡一定要到最近的门店啊，去实地转让啊， 哎， 更保险一些。这听众呢有两样东西啊，它是搭着出手的。 哦， 全新的德国原装必然德滤水壶和惠而浦蒸汽清扫机，说地板、瓷砖、毛毯啊都可以清洁除螨。两样呢是200出手，都是新的，在角门西地铁站附近，电话是18701215062，18701215062。 好，这位呢有一个兄弟牌的跑步机， 哥俩好是吗？ 对，兄弟牌，100块钱转让啊，还有商量，自己来取，电话是13167305325，应该是13167305325。 嗯，这位听众啊，他原话写的是转让一个大连座钟，但是我琢磨了一下，应该是不是那种就是大的连座的座钟啊？没听说过大连座钟啊？ 大连牌的座钟。 反正是一座钟啊，我琢磨的它应该是一个就是那种连座钟。 连座。没听说， 而且写的叫大连座钟啊。 嗯， 电话是13501186687，13501186687。你说这脑子不够使能行吗？ 长知识， 必须脑子得够使啊。 好吧， 到这里呢，我们第一时段的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有些信息呢，还在等待大家的热情的回复。那么在第二时段，我们将继续为您服务，一会儿见。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

会邀请著名的艺术家和一些老年艺术团为大家呢呈现一台非常热烈精彩的演出，主要呢就是表达对老年朋友的祝福。另外呢还会公布北京市孝星评选的一个结果。 嗯，节目内容很丰富。 嗯，好，那说到九九重阳节啊，我们这位听众呢有了自己个儿的安排。 对，刘文英大姐说，我特别羡慕你们啊，今年我都拿老年卡了，可是我总觉得我没这么大呀，这是岁月不饶人呐、 啊。对， 明天是重阳节了，也是我爱人的生日，哎呀，我还没想好明天去哪儿呢。 那个， 请人吃一顿呗。 人老心不能老啊， 对， 就是年龄不能代表我们的实际上的这个心理年龄。 嗯、要不请爱人看场电影， 嗯， 是吧？嗯， 好。还有一位听众呢也分享啊，说哎呀，我特后悔，我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去看看《珠穆朗玛峰》，现在岁数大了也扛不住了。哎呀， 您 高原反应，我怕我受不了，这是一辈子的遗憾啊。 未必啊，我妈74了啊，今年刚去的这个拉萨啊， 嗯、 去了这个青藏线，没事儿。只要是注意稍微的调节好了，越是这个普通人到的那个高原上那个反应啊，反而没有那个身体特别健壮的人那么强烈。 反正就是人和人不一样 了，对对对， 你也不用觉得太过于担心，但是也不能不担心啊。 就是咱们不往上爬，咱远远的看看总还是可以的。 可以去那个海拔低一点的地方。 对对对， 总而言之呢，不管是年轻人啊还是老年人，特别是就是年纪逐渐增长的人群、 嗯、 就一定要什么呀，想到就要去行动， 是 光想到最后 对 你只能想了， 哎、 就剩想想了。 我有一哥们儿的父亲已经年届七旬吧，人家和几个老哥们儿自驾啊，就达到了，他们到了哪儿呢？到了大本营，珠峰大本营、 嗯， 那就已经是海拔4000多了，就了不起了，很了不起的。 对，心动不如行动啊！嗯、如果您觉得您已经是到了这个要过重阳节、老人节的这个年龄，就更要心动不如行动啊！ 没错、啊， 哪怕是吃点什么好吃的啊，也是心动不如行动啊！你看我们这位听众，他说明儿不是重阳节吗？ 是啊、 我准备听完帮帮团节目，还得听完咱们节目，不到饭点了吗？ 啊， 去一个新疆馆子尝尝手抓羊肉饭。 您瞧瞧， 嗯，这馆子在北京还是挺有名的啊， 嗯， 新疆特色嘛。另外呢，也是反馈啊，谢谢大家，昨天关于买扣子的问题已经圆满解决了。他说：“朋友们，我一定会努力去帮助别人的，谢谢大家。”好， 嗯、祝您好胃口。 嗯， 哎呀，这刚才说到那个南瓜那个膜的问题啊，有朋友说如果要有膜，它是为了肯定是为了防水包上去的啊。如果这个那南瓜它那个失了水分，它就不好吃了，或者而且它那个重量也会减呢。说如果有膜，就你就把它撕了。 嗯， 然后还有朋友，大多数朋友都说，哎，说南瓜那个蒸出来啊，把那南瓜蒸出来有那跟膜似的那东西，很正常。你把它那个揭下来吃，那就更好，最起码更卫生吧。 对，还有听众说、嗯、那个不是塑料膜，是瓜本身自身的膜，就像我们那个高粱饴里面那个米皮儿一样、 啊， 是可以吃的。说这个瓜特别好吃。 对，你看着是那个像薄膜似的，其实它是能吃的啊。 嗯。 龙姥姥也说蒸的那个南瓜确实有一层像塑料薄膜似的，正常的，正常的。 对，所以我就说您就是可能平时就过得比较仔细， 嗯、 对，就比较精致哈，就是关注的多一些。 嗯。 买了好几个都这样，如果是靠谱地方买的瓜本身有没有什么异味问题的话、 哎、 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可以吃啊， 是自然地啊，那是原生态地、 嗯、 您大胆的阿姨您大胆的吃吧。 好，这位朋友有个求助，他说我想买一个那个购物的那个买菜用的那个小拉车 的轮子，不是那车， 他对他有那小拉车，可能估计轮子坏了一个，需要换这样的一个情形。我觉得这跟他买扣子那差不多。 行，问问大家什么地方有换的吧， 是吧？ 不一定好找，但是在咱们这儿兴许是能找着的啊。 肯定是得着卖那个小商品的地方啊。 啊，或者是什么呀？就是哪位那车彻底就不灵了、 啊， 但是轮子还能使， 是吧？ 您卸下来， 直接送给他， 匀给他，这不就都废物利用了吗？ 好吧，我们互相帮助啊。 嗯、对，还有听众呢分享了泡菜的问题啊，就是写的比较简单，说泡菜是不能加醋的， 嗯、 不管什么泡菜都不能沾油星。 对、哦， 确实啊，就是那个器皿一定要特别干净，尤其是不能沾油。说如果您做四川泡菜的话呢，不怕辣就多放辣椒，泡菜切成末。 嗯、 炒了也特别好吃， 哎、它是指那个泡成了， 后续加工都说了、哎、是吧？ 泡成了以后，这个加点肉末什么的，哎，炒完了，你炒一碗，你不见得一顿就都吃光了，就是当一个这个早餐小菜什么的，其实特别好。 行，来说到那个陶艺工艺品怎么清理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 嗯、 吹之派啊。有听众说只能用柔软的干布擦拭， 哎， 说如果是有釉的话呢是不能使劲擦的， 就是它纸上面有那个油彩，我觉得是 轻轻的啊，轻轻的 就擦花了。 嗯，还有听众说用牙签或者是柔软的牙刷， 哎， 就是那种粗的牙刷也不行， 软毛的那牙刷，哎， 对，软毛的牙刷，说轻轻的掸掉，刷掉上面的灰尘，以后呢，就是时不常的清洗清理，就不会这么脏了。 要是你就是说，感觉对它如果很珍贵，如果加以保护的话，你给它加一玻璃罩子。是吧， 或者放在玻璃柜子里面， 哎，对，或者放玻璃柜子里都不行。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有很多陶的工艺品吧，就是它那个就长那样哈， 嗯， 就你还就给它就搁那儿好看，你说真给弄一罩子或者说搁在玻璃柜子里面，它就不是那个意思了，因为它跟瓷器不一样，它就是那种哈，就那种古朴的那种状态，你就得就那么单摆副歌着，可能落点土还有点那意思呢， 苍苍 是吧？ 好吧， 个人感受啊，个人感受。好，现在呢，我们来说一下那个小朋友牙齿的问题啊。我看到了我们第一位儿科大夫的回复，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是不属于儿科的范畴， 哦， 是儿童口腔门诊的范畴。 嗯， 但是呢，大夫的意思就是说，凭他的经验啊，有可能呢，就是一种情况，就是说由于孩子的那个牙周发炎引起的， 哦， 或者是有龋齿造成的， 嗯， 啊，但是具体得请那个专业的牙医去看，而且要拍片子。 对，这是排除了外伤的因素之外啊。 对，然后我们再听听我们这位林大夫刚刚的回复啊，他是一名专业的牙科医生，也是负责儿童口腔门诊的。 嗯， 我们把他的这个语音放一下啊，大家听一下。 好的好的，因为他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所以说我现在可能考虑就两个方面。首先一个就是因为孩子两岁半，有可能孩子如果说是上前牙，比如说外伤掉了一个情况之下的话，考虑的情况是不是有外伤的一个情况，就是外伤之后不小心碰了一下，因为乳牙外伤之后它的牙根有可能会造成慢性的吸收或其他的，家长有可能没有在意到，最后牙根吸收完了之后这个牙齿就脱落了，这是一个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本身乳牙的发育问题了，这个就比如说牙根没有发育好啊或其他的，就会造成这个乳牙的一个脱落，原因比较多，并且是还得需要看掉了哪颗牙这个情况，所以说最好是具体检查。 好，这是刚刚林大夫给的回复啊，听着挺忙的哈。 每个牙的具体情况都不一样。 对，关键他那个说的第一个就是说他哪颗牙掉，他问的我第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哪个牙掉了， 哦， 是上面是下边， 是门牙还是，这个， 我是说他没有说，所以大家以后问问题的时候要写清楚啊，尤其是寻医问药的时候。那总结一下刚才大夫说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有可能是外伤了，但是您不知道。 嗯， 哎，他慢慢的引起问题，让他脱落的， 就是 他，您没有看到他受伤，可能孩子玩的时候哪儿撞了，但是他您没有发现，不知道。 哎， 还有一种呢，就是由于一些炎症引起的，所以必须要到医院去看，拍片子，请大夫来帮助你诊断啊，不要再耽搁了啊，不要再耽搁了。 前边有朋友问到那个就是卖 桶 什么桶的地方，具体的这个地址啊，坐车啊，有人给回复说这个鼓楼大街，您坐五路公交车，在马路西就有厨房这个专用店啊，五路公交车到鼓楼大街那一站下来，然后在马路西边，那就看从哪边来吧。你要是从那个南边坐过来的，那就是在左手边；如果从北边坐过来的，那就在这个车站的同侧了。 好， 好。 还有听众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地方啊，说买厨房设备的在十八里店南北桥都有啊。 十八里店南桥，十八里店北桥。 都有，他说都有， 哦， 啊，他说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另外呢，新东郊市场也有， 嗯， 反正就是越知这地儿越远。建议您先奔天安门去吧，因为那边坐公交啊，坐地铁都很方便，而且那个当地人您一打听，因为那个店它已经时间很久了， 对， 会员都知道。您先奔那儿看看， 是。 如果没有的话呢，咱们再去其他地方再学不学嘛？好吧， 嗯。 小车的轮子说一下啊， 小车轮子这位朋友也回复了，说在劲松中街啊顶好市场有卖的小车轮子的，还有热心的朋友，就是我记得前两天有朋友 好像上周吧，说要什么织毛衣啊，嗯、买毛裤 啊， 就是问那个清河毛纺城的开展的时间啊。 哎、对，现在人家这个这儿有一展会啊，就要开始了，18号到11月2号啊，这个大家可以去。反正就是到那个清河毛纺城坐好多公交车都到啊，328、333、476、518啊，这个到小营桥西，下车，这个然后下车以后到小营桥西200米路南。这个去看看，这个机会难得吧啊，有一朋友这个还照了一个那个通知那个照片啊，发到咱们平台上。 说完了， 有机会啊，就是您就去溜达溜达。 我送你一首歌啊， 好 歇气儿。 真的感觉好奇怪呀，哎呀爱等待都能那么精彩呀，哎呀爱真的够真，烦恼都想开，只是现在你都没来呀，真的感觉好无奈呀，哎呀爱像是刚学走路的小孩呀，爱一看到你就露出我的无奈，于是心跳开始加快呀，哎呀可是我也刚刚开始有点懂了爱，懵懂的感觉有迫不及待，像是冲破天空穿过海洋那种期待，请你对我的期待要好好安排，爱不爱不帅不帅不帅完成你发在心中期待无法按捺，爱不爱不帅不帅不帅不理由不睬，这是你怎么还不明白，爱不爱不帅不帅不帅望着你发在脸上无奈无法按捺，爱不爱不帅不帅不帅不理由不睬，这个情人节等你安排，奇怪呀，哎呀爱原来心跳就是叫爱呀，哎呀爱面对着你却说不出来，怎么你一直不明白呀，哎呀真的感觉好无奈呀，哎呀爱反应比别人要慢上个半拍，说好那天要跟你来安排，你却还在一旁发呆呀，哎呀可是我也没有想好到底该不该这样爱了，会不会伤害，可是我又总是对你抱有太多期待，怎么对我的期待来好好安排，爱不爱不帅不帅不帅望着你发呆，心中期待无法按捺，爱不爱不帅不帅不帅不理由不睬，可是你怎么还不明白，爱不爱不帅不帅不帅望着你发呆，脸上无奈无法按捺，爱不爱不帅不帅不帅不理由， 这歌的名字叫哎呀呀，和我们这位听众的刚刚出现的问题挺配的啊。 怎么呢， 他也哎呀呀摔了一下。说一下吧啊，这不留神怎么回事，做了个屁墩是吧， 嗯，这个摔在地上，这个磕了 十天了， 应该是就磕了屁股那块儿啊。 对，他说我摔跤啊，一不小心呢蹲在地上了，有十天功夫了。 对， 到现在呢是尾骨两边疼， 两边 啊，用了药也没有效果。您用的什么药啊？您又自个儿给自个儿开方子了是吧？肯定是这样啊。我想问一下帮友们如何处理，如何调理？ 嗯，现在反正就是这种吧，咱就多说两句吧， 嗯、 就是这个摔了以后的处理方法啊，就是假如你没马上去医院的话，你要在家里，你就赶紧冷敷，啊，这个用那个，比如说这个用点冰块啊，装在一个塑料袋里，因为这后边这个位置嘛，你也不好弄凉水什么的，用最好是用这个冷敷的方式先处理一下，然后呢去医院到医生那儿照个片子呀什么的，尤其是岁数大了。会不会骨头受到什么伤害啊，赶紧得确定一下骨头有没有问题，如果都没有问题那就剩下养了 趴着。 对， 少动会啊， 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 这个十天功夫啊，伤筋动骨得100天的，人家后面还差一零呢，这真不能着急， 这就是这会儿疼也正常， 对，就是怎么调理、啊，吃什么用什么， 对， 敷也好，什么理疗也好，它只是缓解您的局部疼痛。 嗯、 那么真正长好养好，至少要 到那个时间段，它自然也长好了。而且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人他就是比如年轻人他恢复的快， 哎 岁数大了可能就稍微慢点，这还真不是一着急的事儿啊、嗯。另外呢，您用的是什么药？是自己这儿给自个儿开方子抹的，还是说大夫给您用的？如果大夫让您用的药，那 你 应该坚持用、 啊、 对吧？还有就是疼，您疼到什么程度？如果是特别难以忍受，那可能是骨裂， 那还真得去， 您自个儿估计也受不了，可能就是摔伤了， 对， 可能软组织挫伤之类的哈。 嗯嗯，所以这位朋友也留了电话了啊，大家可以跟他探讨一下啊，有相关经验的朋友也给他给出出主意。电话是13683346733，13683346733。 稳妥的话就是去骨科拍个片子， 嗯， 确认没有伤到这个骨头。那您就慢慢养着吧，大家也可以出点什么主意啊。这位朋友呢想找人，他叫徐国武，啊、嗯，徐国武， 五六七八的五， 对，国家的国啊。 哎，对，他要寻找的是通县二，我觉得应该是通县二中，啊、 写成个二胡了。 通县二胡，通县二中，或者说通县有一个叫二胡的地方啊，通县，这还是有一个学。通县学二中 应该是通县中学吧， 通县二中学， 通县二班， 通县中学二班，咱俩别猜了，几年级二班呀、咱就姑且说通县二中吧，啊，通县二中的一位陈女士，她因为搬家就失联了啊， 但是这个范围太大了，通县中学那姓陈的老师啊同学肯定不止这一位吧， 有可能， 对、 啊、 然后他就只是说了一下，请听到消息之后呢速与刘姐联系， 对，这因为这俩，这我估计这里边这话呀，他有他俩之间能明白的那东西，就是就跟那个暗语似的，就是你听说跟刘姐联系他就知道是谁了， 那我们就照暗语这样播， 哎，对， 还挺着急的、啊、 反正刘姐有电话留下了，13528282898109，13528282，这是多少？ 81098109，这个暗语啊，您老几位自己能明白也行啊。但是问题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肯定您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帮助您寻找线索，所以尽量不要暗语啊。 好， 这事儿没法私聊，是吧？最好大家这个编辑完信息之后呢，自个儿念一遍啊，你念通顺了，把这个重点字儿词儿都写明白了，要不然我们这脑子真的不够用啊， 是 猜不出来，猜不出来啊。来，我们抓紧再说一组转让求购的信息吧。 说点求购的吧，还挺多的呢。 这位听众呢，哎，刚好想求购电暖气啊，今儿的电暖气还挺多的。电话是13681070417，13681070417。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大号拉杆箱啊，留了个大中号都可以。电话是15094951425，15094951425。还有一位求购苹果手机，也就是留了一个电话号码，18811445151，18811445151。 这位呢想求购的是美利达元素自行车，有品牌的啊，电话是13611033856，13611033856。 这位朋友要求购的也是自行车相关的，这个应该是自行车零件。 他求过，可能没求购， 要一个 求到了，但是没有求购，是吧？ 对，要一个26。自行车的前圈总成，要铁质的线儿达的那种啊，这个什么铝合金的不合适，反正新旧程度无所谓。他住在天通苑附近，大家能够帮忙的呢跟他联系，电话是13801093002，13801093002。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一辆三轮车，要大一点的啊，价格呢好商量，电话是15226987451，15226987451。 哎，前面你看自行车俩轱辘，这是仨轱辘的。 嗯， 还有一位求购四轱辘的，妈，这位求购二手汽车一辆，要个面包车啊、商务车、卡车、客车都可以，反正总而言之七座以上的吧。这个可能接近报废的年限，但是车况呢还能正常使用，价格呢见面再商量。啊，这是这个先生可能他有这个拉东西的这种需求，是一位金先生，电话是13264521246，13264521246。多说一句啊，买这个汽车的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啊，您有没有指标，是不是你有没有手里有没有摇着号啊，这个能不能过户，这里边你一定要问清楚啊。 还有一分多钟啊，我们再说几条转让的信息啊。 嗯，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儿童提篮、婴儿安全座椅和儿童折叠椅这三件啊。 嗯， 三件加在一起呢是1200，电话是13811250603 13811250603。 好，这位朋友说，我这里啊有全新的背漂，中号的，成人用的，我估计是游泳用的 啊，对，就是那种啊， 哎，戴在后背上， 背在后背的那个，嗯， 背漂，25块钱买的，现在呢10块钱给您转让啊，这个如果有要的自己来取，电话是13718874858，13718878458。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松下爱七号波轮全自动洗衣机5公斤，正常使用中，200出手，在9仙桥，电话是13661068402，13661068402。 啊，这位朋友呢转让全新的电压力锅，没开封的，爱仕达牌，2个内胆，原价500多，现价350元，地点呢是在北三环东中医药大学北门和西门附近，联系电话15604521298，15604521298。 这位呢转让的是全新的没有开封的工具5件套，锤子、钳子、什么十字改锥什么的啊，原价60多，现在半价30出手，电话是18310568526，18310568526。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明天留意时间，我们再见。 再见。 这50岁之后呢，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嗯， 这个时候少吃点，想着吃，已经成为退休后的主要功课了。 是的，控制饮食的同时呢，又得保证到营养的摄取，这个呀，的确是个问题。所以呢，我推荐您可以每天喝一杯悦宁羊奶粉，蛋白质分子只有普通奶的1/3，640毫克的钙巩固骨骼和牙齿，7.5毫克的铁是血红细胞的组成部分，还有上皮细胞分子、乳清乳铁蛋白以及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等等，可以满足每天的营养需要，而今天的价格更是一份惊喜。 没错，来自于陕西富平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厂商的零售价格呢是258块钱，一盒300克，15袋的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防潮纯净。那之前的媒体直供价呢是99一盒，而今天本档活动当中，您只要打进40071061608，40071061608，订购6盒就多送一盒。这样划算到每盒啊，只要84块钱，比99的直供价还要再便宜15块钱。 对， 热线是40071061608，40071061608。 还不止呢，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只要您参与了本档重阳节的羊奶活动，就能白得一瓶冷榨亚麻籽油。 是， 别怀疑，就是您在超市里边看到的100多一瓶的亚麻籽油。热线记好了，是40071061608，40071061608。 看到电话刚刚报出去呢，就已经有朋友打进来了。手机尾号2358的朋友说啊，已经喝瑞麟羊奶1年多的时间，今天呢订6盒还送1盒，不是等于这羊奶粉价格打折了吗？ 嗯， 那肯定是适合我们老会员呢。 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不含蔗糖，不含违禁物质，是由纯羊奶干燥而成的，还特别针对中老年朋友添加了益生菌、植物甾醇和硒元素等等，在保证到羊奶营养物质的同时呢，做到了1+1=2的健康标准。 是，同时呢，今天重阳节活动还要免费赠送一瓶亚麻籽油， 对， 凉拌炒菜、蘸饺子吃，又或者啊是直接喝都是可以的。 嗯， 因为亚麻籽油呢，不仅是富含了粗蛋白、油酸以及氨基酸之外呢，同时还含有人体所需要的不饱和脂肪酸、阿尔法亚麻酸、高级脂肪醇、甾醇和氢类等营养物质。就算平时您需要注意少油少盐饮食习惯的，但是呢，这亚麻籽油却是放心使用的好油了。 对， 40071061608，40071061608。 最后的一分钟了，拨打进40071061608，享受到免费送奶送油到家，满意再付款的服务。40071061608，瑞麟重阳专档，用一双皮靴的钱就能带走7盒瑞麟羊奶粉和一瓶亚麻籽油的活动，仅此几天，抓紧时间打电话了。40071061608，40071061608。 声音有颜色吗？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这是蓝色的声音，